第四十四集。去琳琅家里的路上，孟若书让孟昭绕路回了一趟家，他没说要做什么，孟昭也没问。车子停到楼下，孟若书要推门下车，孟昭抬手拦住了他。 哎，怎么了？ 孟若书又坐了回来。孟昭探身从车前的储物盒里拿出了监听设备。 喏，戴上耳机。 你不跟着上去吗？ 我不去了，琳琅可能会对异性保持警惕，万一说服他开门之后，他看见门外站的是陌生的成年男人，可能就前功尽弃了。 那你在楼下监听。 孟若书的脸上露出有些为难的表情，看样子显然不太希望被孟昭监听。 之前有个情报说琳琅自从出事以后精神一直不太稳定，你戴上这个耳机，我这边呢一直保持开启，你那边开不开随你，一旦有意外发生，你立刻打开联系我。放心，我不偷听，一会儿机灵点，随机应变，保护好自己。 知道了。 孟若书这才推门下车。 放心吧哥，保证完成任务。 看着孟若书走进楼道，孟昭呼出一口气，但却丝毫没有觉得放松下来。孟昭回想起12年前舅舅孟祥宇遭遇的那起案子。 当时孟若书遭遇性侵后，性侵者离奇死亡，所有罪证都指向了孟祥宇。如果后来没有周明生和陆承泽帮忙联手翻案，孟祥宇一定难逃牢狱之灾，但真正的凶手至今仍未找到。凶手到底是谁呢？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杀害了那个性侵者？他把杀人罪证栽赃给孟祥宇，仅仅是为了洗脱自己的嫌疑吗？总感觉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，等这个案子结束之后，必须要仔仔细细再看一遍当年的案卷，查明当年的真相。 孟昭拿起手机给程韵发了一条信息。 小叔上去了，一会儿如果琳琅肯开门，你在门外留心动静，有情况立刻通知我。 还剩一层楼梯，孟若书抬起头，两只手拢在嘴边，用气声喊了一声程韵。 哎，程韵。 程韵正低头看孟昭发来的消息，正疑惑怎么是孟若书上来，就听见了孟若书喊他。程韵放轻脚步走下楼，同样用气声问道， 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没想到吧。 孟若书笑嘻嘻的，他凑近程韵的耳边，神神秘秘地说， 我就是我哥找来的帮手，来这儿可是有正事要做的。 听了这话，程韵的脸上露出些许吃惊的表情。他本来以为孟昭会把局里退居二线的女警找来帮忙，没想到他居然找来了孟若书。不过程韵相信孟昭，孟昭既然这么做了，就一定有他的理由。 昭哥有没有跟你说过琳琅的情况？ 哎呀，说了，在车上就说了。我们上去吧，我哥都跟我交代好了。 两个人走到门口，孟若书站定了，做了一个深呼吸。 琳琅，你在听吗？ 琳琅依旧没开口，说话的是琳琅的弟弟。 你说吧，我姐能听到。 我叫孟若书，不是警察，但我有个做警察的哥哥。不过其实也不是我哥要我过来的，是我无意间得知了你的事情，执意要跟过来和你聊聊的。 孟若书说完下意识地停了下来，门后没有动静。等了一会儿，孟若书意识到门后不会有回应了，他继续说， 大约12年前，我有过一次跟你类似的遭遇。那年我才10岁，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是开学第一天。放学后我在教室等我爸下班过来接我，有个男孩过来说班主任找我有事， 我跟他过去，没想到他把我带到了一间储藏室里，里面站着一个陌生男人，然后我就遭遇了那件事情。 孟若书平静地讲述着自己的遭遇，一旁的程韵听到孟若书这么说，脸上露出了微微惊愕的表情。他明白孟昭为什么会把妹妹孟若书找来做帮手了。程韵很快就回过神来，集中精力留意着门后的动静。孟若书蹲下来往门下塞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是一个扎着双马尾笑容灿烂的小女孩。 这是我10岁那年的照片，是在那场遭遇之前拍的，给你看看还没有经历那场遭遇的我。 程韵在心里默默地数着秒数， 10秒钟，20秒钟，1分钟，2分钟。 就在他以为孟若书的这番话也无能为力的时候，那张压在门下的照片被抽走了，屋内的琳琅拿走了那张照片。 这张照片是遭遇了那件事情之后的我。 孟若书又往门下塞了一张照片，那上头是一个灰扑扑的眼神暗淡的小女孩。 这张照片是派出所作为证人拍的，那时候我患了应激性失语症，做了2年的哑巴，警察问我的所有话我只能点头或摇头来回答。 见照片再次被抽走，孟若书又往里头放了一张，他没拿自己那些妆容精致的照片，只拿了一张穿着学士服的毕业照。 这是现在的我。 从一开始琳琅犹豫了2分钟才抽走那张照片，到最后的这一张照片孟若书刚塞进去，琳琅就把照片抽走了。孟若书蹲在门口说， 琳琅，你愿不愿意听听我的故事啊？不过在楼梯说话的话可能会被别人听到，你看啊，我虽然已经走出来了，但我还是不愿意跟太多人提起这段过往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能不能让我进去讲给你听啊？ 门后没有动静，孟若书耐心地等着，他有预感琳琅一定会开门的。在场的人谁也没有说话，沉默足足维持了几分钟之后，门后传出了声音，似乎是门锁转动的声音，然后门开了，露出了一条小缝，琳琅终于肯开门了。孟若书跟程韵对视一眼，程韵朝他做了一个加油的口型，孟若书微微抿起嘴唇朝他点了点头，然后孟若书朝门缝移了一步，看着门内站着的那个女孩子。门缝实在是太窄了，他只能看清琳琅的一只眼睛。孟若书温声问道， 要不让你弟弟先出来换我进去好不好？ 片刻之后门缝开大了一点，琳琅的弟弟走了出来。孟若书侧过身从门缝里挤了进去，进门之前他跟程韵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然后关上了门。等待总是焦灼的，孟昭坐在车里，手指不住地敲着车门，发出哒哒哒的轻响。 楼上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？琳琅肯不肯开门？情绪是否稳定？ 耳机里静悄悄的， 只要孟昭愿意，就能够通过耳机听到楼下发生的一切，且不会被孟若书察觉。但是孟昭知道，两个受过伤害的女孩之间的对话，应该不会希望被第三个人听到。嗡嗡嗡的几声震动，搁在中控台的手机来了短信，程韵发来了消息：“ 孟队，琳琅开门了。”小叔已经进去了。 看着这条短信，孟昭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虽然还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，但是这案子总算是透进了一丝曙光。 人已尽力，接下来就看天意了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